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23面，我们将经文念一段。佛赐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踏寺大乘经典，心者布施供养，展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盈礼，或睹法心，或劝多人同共法心。这一段经文里面前半段介绍过了，后面这一半是讲遇到旧的，旧的踏寺这个规模比较大，不使一般人独立能够经营的，能够修复的。所以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如果你有力量，一个人发心好啊，这个功德了非常殊胜。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应当劝导大家共同发心，都是无量功德。至于经典修补之后，一定要有妥善的地方保存。古时候有一些家庭里面藏宝，代代相传的是大家庭之宝，可以传之于久远。现在的家庭小家庭之宝，而且常常迁移，不像中国过去选择一个处所建立房舍，这一住真的住上几百年，这老家了。现在人常常搬动在外国插个牌子随便就卖房子，就家庭卖掉了，所以保存这些古籍就非常困难。所以遇到这些这样的情形，我们应当要有智慧，最好给学校保管，或者给政府图书馆去保管。那么在中国呢，叫大的寺院丛林，我们知道它能够传之永久，这个可以保管。像中国这些四大名山呢，这些道场不管怎么样的变化，这个道场都会传下去。他这个地方有藏经楼，可以藏在那个地方。那么这是藏故，这个故旧的修补好了以后，藏宝收藏在这些地方。更重要的，这些旧的我们可以把它翻印，翻印呢，复印本呢可以广为流通，原本呢让它妥善的收藏，这个复印本呢要广为流通，甚至于可以把它输入电脑。输入电脑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原版输入，现在用照相这个技术，可以在电脑上看到原来的版面， 啊原来的自己啊，这是很有艺术价值。另外一种呢，重新作版啊，重新作版呢，放在这个网络上流通啊，这个方法多好。总而言之，佛法着重在流通，不着重在收藏啊。你收藏起来，谁利益谁呢？啊，所以一定呢要流通，流通的功德无比殊胜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十多地方啊印经啊，市面上这世俗人印经，后面版权所有翻印比丘，这还情有可原。如果是佛家四众弟子或者是道场，如果版权页上印上这几个字，麻烦就大了。你一生修行再好，功德做得再多，你还不免堕落啊。什么原因呢？你障碍佛法的流通，这个罪比什么罪都重啊。你做再多的好事，敌不过这个罪过啊。你让多少人发生慧命呢，被你这几个字断掉了啊。所以这个利害得失啊，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白啊。凡是能够利益社会利益大众的，流通是布施啊。前面跟诸位说过啊，布施财得财富，布施法得智慧。你不肯布施，障碍布施，不但你受贫穷的果报，还要受愚痴的果报。愚痴就太可怕了，造作一些极重罪业的人，根本的原因都是愚痴。所以三恶道受报啊，时间这个经上讲的无数劫啊，要造这么大的难啊，都是不明这个道理。你看看，一念转过来了啊，发心布施，发心供养，得无量福。请看底下这段经文，这个小注里头有一段话，我们把它念一念。在第二十四念第一行，从第二句看起，若欲毁损破坏者，即当修治不完，经营料理。这是这一句专门是讲大乘经啊，大乘经论。细行云，古人说的啊，古大德说，或开闭相切相切，重古修烂，或顽脱肉恶，直末破裂，自不修理，不肯流传，未免得罪法宝，尤为佛智。 这是古大德的教训。这个书籍放久了会生蛀虫，所以藏书啊责任很大，一定要常常去翻书，不看也要常常翻动它，以免这个蛀虫。中国这些书籍有纸张跟外国人不一样，每一年呢要晒书，除去它的这个潮湿。那么现在科技发达，可以不必晒，晒很麻烦啊，可以用除湿机啊，用这个干燥剂来代替啊，所以说不必啊晒书。你看这个在外国这个图书馆里面，我们都看人家这个空气的调节啊，温度的控制非常严格啊，所以书籍能够常年保持的完好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特别是在中国国内这些藏经楼啊，负责这个管理经藏典籍的，应该在国内外大学图书馆去参观啊，去学习啊，这个现代化的这些设施，我们一定需要啊，这是用来啊，希望典籍能够保持完美，能够保持长久。道场这笔费用决定不能够节省。这个前面说过，经藏就是我们的真善知识了。佛陀不在世了，我们修行正果所依靠的就是经藏。下面几句话很重要，往往我们都疏忽了。若不能修智，不可烧化。有很多人不懂啊，佛经破了，都烧掉，这个有罪过。你不能够补啊，你要找有人肯放心去补的。这一桩事情一定要注意到。下面他引用的是如五门问语。戒律不用，流落可烧否？啊，可不可以烧掉？啊，这是讲戒经，没有人看，没有用处，破旧了，啊，可不可以烧掉？答：不得。啊，不知有罪也。烧尺度啊，这是不知有罪，烧这是尺度啊。若知烧有罪，故烧反决断，与方便破身同。这个破身是破后合身，这个最过重了。亦如烧父母啊，你看看造的罪业多重，那么今天我们想想看，四众同修当中造这样的罪有多少人呢？谁 意的毁其经藏，造极重的罪业。当然有许许多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会有这么重的罪，他造，这里讲得很清楚，不知道造，这个罪轻；知道造作，那个罪极重啊！你看看烧父母、破活活身，这是忤逆罪，堕阿鼻地狱啊！不知而犯的，虽然没有这么重的罪，果报还是在三途。如果犯这种罪，一定要真正忏悔，啊，忏除罪业，啊，发心修善，啊，这发心修补他事，啊，修补流通大乘经上，这个才是真正的忏悔。下面经文就是讲果报，如是等辈三十生中常为诸小过往，啊，这是讲发心修补故旧的他事经书，这些人他们果报的三十生中常为诸小过往，小过往在现代就是现世的，我们看看古印度那个时候跟中国三代春秋战国的时代，史记里面记载，大国百里，小国有二三十里的，他的疆域就这么大，那二三十里的就是现在的乡镇长，这个方圆百里的大概就是一个都市，在古时候就是小国一个国家了，周朝时候八百诸侯啊，就是八百个小国，这八百个小国分布在哪些地方呢？黄河流域跟长江流域这一带，现在讲的中原地区这个地区占现在整个中国面积不太大了，很小这个地区里面有八百个国家，那个诸侯就是小国王，那么相当于现在的县市长、乡镇长，这个都是佛经里面讲的小国王，可见得现在这个社会能够做乡镇长、做县市长，无论是中央任命的或者是地方选举的，都是过去僧众修福啊，不修福啊他当不上啊，不过有一点不相同，就从前在帝王时代这些小诸侯是世袭的，换一句话，他的任期是终身制的， 老一代死了，儿子再继续做，那个真有福报啊，福报真大了。现在人修的福报比不上古人啊，福报小，为什么？任期两三年，可能一任就完了啊，顶多连任个一次两次啊，那就很难得了。也说明现在人的福比古人呢要薄啊，都是前生所修的因呢。贪业之人常为人王，欢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这个贪业是领头做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是独立经营，他就做大国王。啊，那么跟大家一起来经营呢，啊，这就做小国王。啊，这个地方，修因果报，我们要细细去思维，你才能够了解。了解之后啊，就晓得我们应当怎样修福。佛法非常重视修福，不是学佛的人呢不讲不修福啊，那你就完全错不了了。佛教给我们不要享福，要修福啊，这个是佛的意思，我们要懂啊。有福报啊，给一切众生去享，不要自己享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烦恼习气没断，往往享福啊，就会迷惑颠倒，就会堕落。为了防止这个副作用，所以佛教给我们不要享福。佛常常赞叹苦行啊，苦行人道心坚固啊，不会退转的。苦行僧修福啊，不是不修福啊，所修的福报让大众去享受啊，这个就是更大的布施。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毗卢遮那如来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啊，我们看到那个世界的一阵庄严，福报无比啊！佛是不是自己享受呢？没有，佛将他的福报提供给十方一起往生到他那个国土里面的人，给他们享受啊。阿弥陀佛也如是，给十方世界往生到西方净土的人，给他们享受，不是自己在享受啊。那我们要问，那阿弥陀佛自己到底有没有享受呢？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好好去想。阿弥陀佛法愿戒淫往生的众生，你要知道十方世界念佛的人有多少，往生的人有多少啊？阿弥陀佛通通要去戒淫啊， 啊，这我们想想去，阿弥陀佛忙得不得了啊，哪有空闲呢？啊，可以说每一分每一秒钟他都要去见人，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个事情我们世间人没有办法做不到啊！阿弥陀佛有能力，他能化身去啊，我们没有办法化身啊！他能够化无量无边身，同时戒引无量无边往生的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啊，看看阿弥陀佛佛法的大愿，愿愿都兑现，没有一条是虚愿。那么这是学佛最上乘法啊，《地藏经》上所说的。多半是业障极重的众生，所以经上常常讲到果报人天啊，偶尔提一提啊，将来决定做佛啊。我们看底下这个佛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足证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严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那么这是总结前面所说的。未来世中就是指我们现在，善男子善女人是修福之人，布施供养、修补塔寺、庄严经典，是他所修的善业，他做的善事。那么这些善事，现代有许许多多人不认识啊，疏忽了。比如讲到印经、造佛像，这个世间很多有财富、有地位、有势力的人，听到之后啊，他讥笑，这是迷信。这些事情他们一毛不拔，而且还劝阻别人来做这个事情，这是迷信。你干这个干什么？这么对人有什么好处啊？他们提倡的是什么？社会救济啊，这个社会慈善事业他们赞叹啊，他们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做救济社会苦难的众生，救济病苦的众生。现在所说的慈善福利事业，因为社会提倡，政府重视，知识分子赞叹，于是佛门弟子 也走这条路，把这个事情呢当作正经事情来办理，而对于佛法看清了啊，因为我们学佛学佛就是要做社会福利事业，举世赞扬啊，这个事情到底对不对呢？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完全对。这个话怎么讲法？社会福利事业是要做，佛法的福利没有人知道啊。大家通通做这个慈善事业，能不能挽救社会？不能的，社会还是趋向动乱。佛法的利益呢，是教人断恶修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标啊，是这个社会长治久安，帮助众生觉悟，抛弃烦恼，抛弃欲望，开发自信智慧的能，慈善救人的病苦，如果有方法叫人不病不苦，岂不比你去救苦要高明的多吗？有没有方法？有啊，大乘佛法就是这个方法，能教一切众生不病呢，不苦啊。佛法的教学通常是以两句话显示它的宗旨：破迷开悟，利苦得乐。慈善事业是救苦，还得不到乐，只是把那个苦的程度减缓一点而已，没法子得乐。乐是要觉悟之后，他才得乐。心开意解，法喜充满，这个要靠佛法了。至于佛在经上讲啊，这个在三宝里面布施供养、修补他寺啊，这个应诵经典，这是世间第一等的法宝。你们讲慈善救济，这个是世出世间最究竟最圆满的慈善救济，救人的化身慧命啊，救人永脱轮回啊，不仅仅是三恶道啊。帮助人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做佛做菩萨了。世间什么样的慈济事业 能够跟这个相比呢？历史上古今中外不犯大慈善家了，他们对社会展开极大的财务来做救济的工作，他的福报有限的。当时赞叹，有人赞叹，过后之后啊，这个世间人就不会忘掉了，甚至在历史上查也查不到了，烟消云散。从事教学的工作，你看释迦牟尼佛，你看中国的孔老夫子，他们两位在世的时候没有财力，没有做过财布施啊，他们所做的是法布施，无为布施啊。如果要说财布施呢，那他的体力劳力啊，佛法讲内财布施，传到今天2500年之后，这个世间人听说他们的名字欢喜赞叹，殊胜的夜莺国宝展现在我们面前了。所以我们要晓得啊，财布施人家能得到的利益是身的利益，法布施别人得到的利益是心得到利益。心得利益，身决定的利益，可是身的利益呢，心未必的利益，心里面离不开烦恼，离不开忧虑，离不开妄想分别之处啊，这个绝不是财布施能办得到的啊。法布施能破妄想分别之处，能帮助人永远摆脱烦恼，即使这个身再贫贱，他也快乐。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就是一个例子，他非常贫穷啊，生活得非常快乐，那么真心呢，有一些同修闻道佛法，心开意解，得到佛法的利益了，这些人你送财物给他，他不要，他对这没兴趣了，他的财能舍，他需要的是佛法，你送他一本经书，送他一卷磁带，他看作珍宝，他把它当无价之宝， 种人呢觉悟了，在佛法里面讲开悟了，这一种人这一生当中决定有成就，见其利苦得乐，利苦得乐不在财富。将来决定能够往生不退作佛，各位想想还有哪一种布施供养能够跟这个相比呢？很可惜世间许许多多人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们不能怪他，我们反过头来要责备自己，他为什么不知道，没有人跟他讲，他怎么会知道？所以今天社会广大群众对佛教产生误会，过失是谁呢？过失是我们出家人没有尽到责任，我们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对不起历代传法的祖师，我们没有尽到责任呐。出家是干什么的？弘法利生，大家都知道啊。你也会说，弘法利生的事情你做了没有？你是怎么个做法的？疏忽了。这故事在我们自己，不但对不起佛祖啊，我们也对不起广大的众生啊，让他们产生误会，让他们当面错过修福的机缘。事实真相明白之后，自己要修忏悔，要认真努力修学，尽心尽力把佛法介绍给群众，介绍给一切众生，这才是真正忏悔。才能消自己过去的罪业，请看底下一段经文：如是善思，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一千生中受上妙乐，这是讲回向跟不回向。如果你不肯回向，你的果报像前面所讲的三十分钟啊，成为小国王啊，县市长啊，乡镇长啊，你得这个福报。如果你能回向法界，回向法界是什么意思？我所修的福我自己不要享受，我愿意将我所修的福供养一切大众， 给大家去享受，这个功德大。华严经上告诉我们的法界即是一心的，以一心来修福来修善，这个善福就等同虚空法界，它就大了。上妙乐是如来果地上菩提涅槃的大乐，这个乐我们说不出来，说出来也没人懂，那为什么呢？没有经验过，哪里会懂得？人间天上这个果报不能为比啊，啊，这是回向，啊，所以明白人觉悟的人念念的为众生，念念为佛法，啊，这个是菩提心呢，菩萨心呢，再看底下的一段经文，如但回向自家眷属和自身利益，如是之果，三生受乐，是以得万宝啊。啊，假如你所修的这些善，前面所讲的布施供养，啊，修补塔寺，啊，经理的一些典籍，你做的这些善意，如果是只为自己做的，或者是你为一家，啊，那么这个果报小了，啊，果报就三生受落了，不是三十生的做小国王，啊，这是讲的是为自己，为你一家，是以得万宝，啊，那么这都是真的，啊，都不是假的，啊，你的来生福报，注解里面引用了《无苦章句经》的这句话，提醒你自家眷属真相是什么，啊，这段文在第二十八面倒数第三行，啊，从当中看他真有自家眷属的，啊，这是你解释什么叫自家眷属。无苦章句经云，这佛说的话，父子、夫妇、兄弟、家师、知识、奴婢，这是讲家了，自家眷属啊。佛说有五个因缘，如果不是这五种缘，决定不会成为一家人，不会成为一家眷属。 啊，这个见识里面有朋友，那个知识就是朋友啊，你的好朋友啊。那么五种因缘，第一个是冤家，啊，这个小注的是父子互相杀害，冤家了。第二是债主，啊，父母的财子善用，这生了一个败家子，父母辛辛苦苦惨淡经营制的这些产业到他手上了，那几天就败掉了。这债主啊，父母欠他的债啊，他来是讨债的。第三种啊，偿债的，还债的啊，那就是父母是债主，就儿女是来还债的，所以儿女啊，他在外面赚钱，赚的是供养父，那就还债。对父母啊，并没有什么孝敬的心啊，对父母没有恭敬，但是在物质的受用不会给他缺乏啊，他会供养的很得当。这里面也看呢，欠这个欠债多少啊？如果这个儿女前生欠的多，对父母的奉养就很厚；如果欠的少，对父母供养就很薄。哎，那么在现在社会，我们都能看到啊。第四个是本愿，尘愿再来的。这个尘愿再来是，这里面就是有恩德了，我们讲报恩呐。这一类的儿女，对父母有孝顺心，有孝敬之心，这是本愿。第五种是真有。故事生中啊，是同参道友，志同道合啊，这一生的时候又遇到了啊，所以这是真正的善知识啊。前面这个里面讲个知识，就是这种的因缘啊，真的同参道友。那么这说明自家眷属包括的范围，如果我们这个一切修学的功德是希望自己得利，希望我一家人得利，这个心量很小，果报也就有限，只能够三生受用啊，这就叫舍一得万报啊。所以我们修学这个修善修福，心量一定要大啊，这个用心呢一定要真实啊。有很多人，比如中国大陆啊，这些时代啊，有很多人听这个消息还是不肯发心。我问他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救济的钱呢，是不是真的会得到？他们得到啊，是会被当中人剥削去了。他常常有这个忧虑啊，把这个行善呢中断掉，这个机会错过了。 一定要晓得，个人有个人的因果，人人都怕被当中人不舍，那么这些苦难人没人救起来。即使被剥削也不在乎，我们也要做好。你自己不能亲手去剥削，必须要通过第三者。不能不做。剥削供养当中，佛法更是重要。为什么呢？懂得佛法的人，相信因果的人，我们托付他，他就一定会做得圆圆满满。请看最后这一段：是故地藏不施因缘，其事如是的。我在此地总结，意思无有穷尽的。啊，这一句话说明了，你所修的因跟所得的果报，就如经上所说的。注解里面有几句话非常感叹，我们看注解的第一行，从下面看起，总指王臣男女的所修之因，所得之果，故云其事如是。其事如是就是指前面所说的业因果报。无乃是人，信者是不尽力，无信者全不能行。这两句话说尽了众生相，这个社会大众啊，相信佛说的人做了没有尽力，没有尽心尽力去做，所以得福不如经上所讲的果报。为什么？你没尽力嘛。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修福的人，看到他有业障，他这个业障转不过来，于是就让别人怀疑了，他常常做慈善事业了，常常做好事啊，他自己的业障没转过来，佛菩萨没保佑他，反而引起社会大众对佛法修学丧失了信心。他修福为什么转不过来？没有尽力。他有十分的力量，只用一分力量去修复，那怎么能转得过来？我们看到现在世间许许多多富贵人家，在社会上大企业家，富商巨子， 区我在台湾，有一段时期台湾的蔚山煤矿的董事长，请我讲经啊，在他家里讲，他把家里一个厅布置一个讲堂，大概可以容纳100多人。像李建新就是在台湾很有名啊，晚年的时候得老人痴呆症，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大概拖了10几年才走。为什么他转不过来？福报太大了，财富太多了，做这点小事对他来讲就牛之一毛啊，何况做的没有真诚恭敬心。所以这个业力转不过来啊。如果是如佛在经上所说的，你要尽心尽力的布施供养，什么样的业障都消掉了。那么你想想，你那个财富是真的通通舍掉了吗？舍不掉的越舍越多，世间人不相信我有1000万财产，我舍1万就了不起了，我今天做了10000的功德了，千分之一了他就觉得很值得骄傲比别人都做得多，怎么能转他的业他要拿全部财产通通舍掉去修福，后面那个财富立刻就来了。那么你要问这个话有没有事实来做证明呢？有啊，春秋时候的范蠡就是个好例子这是越王勾践的大臣呢，绝顶聪明的人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复兴自己的国家，他深深明了勾践之为人，这个人呢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国家有难的时候密切合作，没有灾难的时候他有嫉妒心的，不能容忍的。他了解国家一恢复他就偷偷地跑掉了，改名换姓他改名叫陶朱公，做生意做买卖从小生意做起，没有几年发大财发了财之后全部救济贫苦，全部捐掉了，从小本生意再做起，没几年又发了，三聚三散了从这个事实证明佛所讲的话没有错，你命里头有多少财富怎么丢都丢不掉你得丢干净的，没有几天他又来了，命里头有的吧，哪里会丢得掉呢？ 前世间人不相信佛的话了，认为我这么多财富丢掉之后，明天吃饭谁给我吃啊？啊，我明天日子怎么过啊？想到明天，想到明年，想到还有一辈子，想到还有子子孙孙，就一毛都不肯拔了。啊，这是个错误的思想啊！不肯舍，那个福报很快就享完了，享完之后后续没有了。那才叫真苦啊！他不懂得越施越多，这世间人呢，信佛的人，说在讲信佛的人很差劲啊！为什么这么差呢？佛法的道理了解的不够透彻，不够深入，信心没建立起来。那么这个原因还是我们这些出家弘法的人没有尽到责任，没讲清楚，没讲明白嘛。一个没有清楚没有明白的人，听到这个法师讲就相信，那个难呐！有不是没有，那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虽然不了解，哎，老师傅给我讲的，我相信，我相信他，啊，他肯真干了，这个人少啊，不多。多数人都是信者是不尽力，不信者全不能信，两句说尽了世间众真相。我们举范蠡这个故事，这是中国人多数人都知道的，所以在过去中国大陆供财神，供财神供神供范蠡，很有道理。现在供财神呢，我不晓得供谁了，也是财神换了人了。在台湾呢，是把关公当作财神，很没有道理。那关公与发财有什么关系啊？没道理。关公是讲义气，确实义薄云天，是个知恩报恩的人，这一方面值得提倡，值得人尊敬，说拜关公会发财，这未必，因为在历史上去看的时候，读他的书，他与发财好像没什么关联。请关老爷去当财政部长，人请错了，请他当国防部长可以，请他当财政部长就错了，他不是个理财的人所以说这个请范蠡做财神爷非常有道理他真的是发财有道他有方法他那个方法跟佛讲的没有两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学佛要把这个理搞透彻搞清楚，然后信心建立了，真正肯干了，自求多福所以你要圆满的福报你只要如理如法的修学财布施，你的财用不会缺乏，也就是你物质享受即使在大灾大难当中你也不会缺乏法布施， 得聪明智慧啊，有智慧啊。无微不至得健康长寿，无微不至里面第一采取素食啊，素食是无微不至啊，绝不伤害一切有情众生，不舍众生肉啊，培养慈悲心，无微不至啊，心地慈悲呀、啊。这小动物看到你都很欢喜啊，不会伤害你、啊、会跟你很亲近的啊。第二呢，要常常啊诚心全心全力、啊、帮助一些苦难的人，这都是属于无微不至啊。他没得吃，我们供养他饮食，他离开恐怖了，离开忧虑了、啊、他没有衣服穿，我们送他衣服穿、啊、使他能够保暖，不怕这个挨冻、啊、这个也是无微不至了、啊、凡是帮助众生得到身心安稳的，都是属于无为布施。果报是自己的健康长寿。今天大陆同胞遭受这么大的苦难，我们应当全心全力去做。不怕舍，知道舍得越多得福越多。注解里面这幕后的啊，倒数第五行最后一句，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禅诵，亦当布施作福。这是佛在经上说的，教导后世的弟子学生，你们在行道啊，修行呢，不但是要持戒、参禅、读诵大乘，这是你日常的功课。一当布施作福啊，你要懂得常行布施啊，财法无畏三种布施都要做啊。接着我们看大爱道经云，经是灭罪，后世得生。这个生是生章啊，有才不失，世事受贫啊，就是令师令才就得贫穷的果报，令法就得愚痴的果报。啊，那么令习无微不至，就得病苦灾难的果报。啊，这个世间人所有一切受用怎么来的？你相不相信啊？信不信佛说的，偶然要相信。我现在贫穷，赶快要修布施，为什么呢？才能够脱离贫穷 那天地我 没有东西施啊，你再想想有没有啊？我今天吃都吃不饱了，吃不饱我愿意饿一餐，把我这一餐省下来布施给别人，你也行了布施了吗？哪有不能施的呢？真正有布施供养的心，布施供养的事，前面讲了，一尘一毛，一沙一粒，布施的事很少啊，心广大，心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所以佛给我们开的这个道路啊，贫贱之人呢也能修布施得大福报，这个天道才公平啊。接着说，故入道必以智慧为本，智慧必以福德为基。这两句话讲得好啊，不能够偏在一边，偏在一边，在佛经上有两个故事啊。修行人，一个人偏重在修智慧，一个人偏重在修布施，这两个人呢来生果报现前，偏重修智慧的这个啊，修禅定修智慧的证得阿罗汉果了。这不错了，虽然证得阿罗汉果没福报，常常到外面去托钵，没人供养，罗汉托空钵难过啊，很苦啊，谁知道你证阿罗汉啊？人家看到你就讨厌，没有缘分啊，没人供养他。那个修福的人啊，倒是不错，但是落在畜生道啊，变成一个大象，投胎投的有个大象，这个大象有福报，是过往的最心爱的成绩啊，过往出去都成这个象，这个象啊，那当然供养的好啊，多少人伺候他喂他了啊，出门满身披着璎珞啊，这珠宝披着一身的，修福不修慧呀，大象挂璎珞，福报大了。佛教给我们福慧双修，所以成佛，佛称二足尊，足就是满足圆满了，二是两种，一个是智慧圆满了，一个是福报也圆满了。所以佛是福慧双修啊，佛没有叫我们不修福啊。你要认为佛叫我们不修福，那就完全错了啊。那佛怎么能称为二足尊呢？但是佛常常啊警惕我们，警告我们。修福不要享福，怕享福迷了啊。如果你享福而不迷，行，那佛也赞成你享福。所以到什么时候可以享福呢？明心见性之后可以享福。 啊，为什么呢？不会迷了嘛，见性了，不会迷了。这个是大乘跟小乘不一样，大乘菩萨可以享福，小乘圣者不可以享福，享福他会迷，所以小乘呢，佛赞叹苦行了，我们在佛的弟子当中可以看到大家摄尊者修苦行头头很低，而家摄尊者出身是大富长者，他不是贫穷之人，出家之后修苦行，吃人不能吃的苦头，他欢喜，他乐意给初学人做个榜样，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看到善财童子那是代表大乘的享福的，善财出身他家里面院子里面树草都变成金银琉璃之宝，代表大乘法，大乘是可以享受，他不迷呀。所以大小乘的境界不相同。那么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呢？虽然学的是大乘法，实实在在说，你小乘的根基都不如。我们完全是凡夫啊，这个要知道啊。凡夫要不念佛求生净土，没路可走啊。千万不要以为学了大乘法，以菩萨自居，以菩萨自豪，到处骄傲，那就鄙夺我道。这是自己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自己确确实实是凡夫。那么大乘经我们读了听了，增长不少的见闻，如果真听懂了，真觉悟了，应当发心认真落地去修学，这个就对。那么本经正中分就讲到此地，下面经文是属于本经的流通分的，请看经文科注卷下第31页，地神护法品第一，从这个以下是本经的流通分，流通分里面有三品经，地神护法流通，见闻利益流通，助累人天流通。那么我们看这个地藏经的架势，经文不算长，自古至今这个本子有作一卷， 也有做两卷，这个地方做三卷，上中下三卷，经文不算太长。在架势上呢，大经的架势，我们看通常一般经典，大乘经也不例外，流通分只有几行经文而已，续分也只有几行，流通分也只有几行，唯有大经的这个续正流三通啊，分量都相当丰富。本经的续分占了一品，这个超级天宫神通品，流通分呢占了三品，这个是大经的架势，像华严、法华这种方式，在无量寿经也是这个情形。我们从这个架势上看就知道，它是大乘当中啊最重要的经论，可以说大乘中的大乘，一乘中的一乘，确实如是。那么流通，流的意思取水，水是流动，流传三世，通达十方，佛教导我们佛法要广利一切众生，任何一个人，出家二众，在家二众，你只要是皈依佛门，做佛的弟子了，你就有流通佛法的使命。所以佛在每一部经幕后都劝我们流通这部经典，传持这一个法门，这是大慈大悲，帮助如来广度有情。如果我们不能尽到这个责任，纵然自己修得很好，也对不起如来。事法里面重视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自己本身对父母孝养的再好，可是你没有后代，没有人继续相依，你这一支到你这个地方就断了，这叫大不孝啊。佛法亦复如是，祖祖相传，传到我，我修得不错，学得也很好，如果不能把佛法传给别人，佛法到我这里断了，修得再好啊，你也不能成佛。你也不能超越轮回，为什么呢？你的所作对不起诸佛菩萨，对不起传法的祖师大德， 怎么人心到你这个地方就中断？一定要传法了，代代有人呢，持佛法常住世间，不至于断灭，这是传流通的深意，我们要明了啊。在佛法修学里，我们在这部经上读过，正宗分读过，什么功德最大，什么样福报最大，流通啊。前面跟你讲的，你看修补旧的塔寺，修补旧的经书，这都是流通吗？身行身做出榜样给人看，这是用身来流通佛法，做出来跟大家看的，视线的口身熟是流通的，不能怕累呀、你看看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都是给我们实现，他也实现老，他也实现病啊，可是老病对于讲经说法没终止过啊，别人劝他停一停他不能停，利益众生啊，这些实现都是教我们后人啊，不要以为老病可以休息了，可以退休了。释迦牟尼佛临终还讲大涅槃经啊，这个经是在临终之前三个月讲的，这最后的一教啊，他从忉利天宫下来之后一日一夜讲大涅槃经呢，就圆寂了，告诉我们到死都不休息，这是什么精神？佛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不是只是说说劝导劝导我们而已，不是的，真做出榜样了。这是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牢牢记住，特别是发心出家，出家就要学佛，学释迦牟尼佛要学的跟他一模一样，尽行受就做弘法利生流通佛法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是诸佛如来的传人。请看经文，二是监牢地分，白佛言：世尊，我从昔来展示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监牢地审是阎浮提大帝的 这个地上。地神，我们世间人常讲土地公、山神，这都属于地神一类。土地是地神之小者，管辖这个地区很小。一个乡镇，一个邻里，监牢地神呢是总地神，管阎浮提，要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管这个地球，地球这个大地呀，他管了，地坚固，所以称他为监牢地神。这个注解里面注得很详细，这是《大含经》里面佛跟比丘讲有四大天神，第一个是地神，第二个是水神，第三个是风神，第四个是火神。这地水火风这四大了。地神也参加了这次法会，听完世尊讲经说法之后，他出来向佛请法，首先说出他过去的经历，他说我从昔来，这就是由他过去一直到今天他所见到的，展示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我们从这一句话看，这个地神的修行时间很长了。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体会到，监牢地神也是化身大事实现的。他在过去生中曾经经历无量菩萨摩诃萨，他亲近过，布施过，供养过，亲近过这么多的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地上菩萨，菩萨是三贤，三贤十圣的菩萨，他曾经经历过，布施供养过无量无数啊，见识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光度众生，这他所见到的。请看底下经文，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那么这个话是从监牢地神口里面说出来的，是他所见到的。地藏菩萨比起其他的菩萨更值得令地神敬佩，为什么呢？他的誓愿深重，下面他会说明。 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监牢是阎浮提的弟身。他知道地藏菩萨与这个地区特别有缘分，这个话我们要明了，地藏菩萨与哪个地方都有缘分，缘分决定是平等的，决定没有说偏重的。地神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说给我们听的。那我们在前面视频里面看到，地藏菩萨分身千百亿啊，他在十方暂时一切诸佛刹土度那些最苦的众生。菩萨的心是清净平等慈悲，哪里会有偏重呢？监牢地神这个说法是因机而说，我们今天身在阎浮提，现在是阎浮提众生，是地神呢来为我们说菩萨与我们有大因缘，我们对菩萨更有一种亲切感，用意在此地，实实在在说学佛起步就要从地上，前面说过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学佛首先就是开发自信宝藏，那么这部经里面所有一切的教导都是教导我们开发自信宝藏的方法。自信有无尽的智慧得来，有无尽的福报，如何开发呢？佛在这个经上都给我们说清楚了，说明白。现在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深信不疑，能不能如教修行，果然能够深信不疑依教修行，你就得福了，你智慧就开了，福报就现前了。这问题我们确确实实信的不深，解的不够透彻，所以奉行不力了，不肯认真去做。我们得的利益很微薄，这个因素都在自己啊，佛没有过，法也没有过啊，古圣先贤没有过，他们很慈悲，怕我们看这个经不能理解，做出详细的注解，这个注解就是布施供养啊， 我们自己有能力，好啊！啊，讲解这部经，自己也可以学注解。自己没有能力，就应当讲前人这些注子，翻印流通，动扬大众。啊，这就是前面经上讲的，做柱子的这个人，他是带头的，啊，他是发起，就不是供养。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柱子，我们来响应，啊，我们也发心，反应，流通结缘。那个国报啊，他发起的，他做转轮圣王；我们随喜的，他做小国王。国报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修福有力量的一个人做，没有力量的劝化大众一起来做，福不长捐的。啊，得福多少在乎你用心，你的心真诚，你得的福报是实在的、真实的。你的心量大，你得的福报也大。啊，所以这个修布施供养，不是说哪个人出钱多他就得大福。出钱少的他就得小福，没这个道理啊！出钱多的人如果心不真诚，啊，不是尽心尽力，得的福报反而小。出钱很少的，像我们现在印的这部经，啊，台湾的钱大概是70块钱，啊，或新加坡的钱3块多，不到4块钱，啊，他只印一本呢，啊，这是出的力量少啊。如果他的心量大，修福不为自己，不为一家，为众生，为佛法，希望这个世间都有一本书流通。发这样的心啊，他得的福报反而大了。啊，这个心很殊胜的，啊，很难得。啊，我们看下面经。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一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毕竟。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说法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地神在此地做一个比较。其他的菩萨发的愿没有地藏菩萨这么大，啊，还有近的时候，地藏菩萨发的这个愿没有止境，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能空得了吗？所以问问地藏菩萨能做佛吗？你们诸位想想，地藏菩萨能不能做佛？明白的人知道，地藏菩萨早做佛了。为什么呢？一切诸佛菩萨是一个人的，不是很多， 他怎么不得佛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应以地藏菩萨得度，就示现地藏菩萨身；应以观音菩萨身得度，就示现观音菩萨身。啊，观音菩萨弥勒还是一个人，这是真的，这是事实真相啊！啊，度佛如来，随类化身，随机说法。啊，这个地方只是在偏重啊，比初学地藏重要。啊，从地藏法门扎根，地藏叫什么？孝亲真师。孝敬就是修福学会啊，你能孝敬，这是福，这是福；你明了孝敬，是慧，佛慧双修啊。这个经是佛门孝经的，大乘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所以孝道的圆满就是佛道的圆满成就。等觉菩萨还有一分真相无明没破，孝道还不圆满。所以大乘佛法是建立在圆满孝道的基础上，这是我们应当要想的。经里面告诉我们哪些应当要做的，哪些不可以做的，都是属于孝敬。啊，真正孝亲真慈的人一定能够明了这个意思，知道依教奉行。啊，依教奉行父母欢喜的尽孝啊，老师欢喜的，这真是懂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